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寻找诵读人，本周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与青春有关的文章。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投稿来参与寻找诵读人的评选。接下来我们将播出在小程序当中的优秀朗读作品，一起来听诵读者懂你朗读的《热爱生命》。 热爱生命，作者汪国真。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小程序，上传你的诵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评选，还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文创产品。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是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双休日，又到我们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我们首先请上流派京韵名家孙淑君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三国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赵云截江。 门吏闻听啊，往里回禀，寻着那 内在之上的小梅香，丫鬟内禀周善求见，夫人说哦，他是个心腹的家将，你命他如后堂。丫鬟传出周善随入，帘儿外跪倒磕头问安康。连累夫人忙说是免，周善叩头他站一旁。孙夫人先问我母国太好，后问武侯可安康。你经过江阴神是你是一的从头说端详。周善说我来非为别的事，为之为国太平在床，想郡主携带公子过江探望，修书一封遣臣过江。孙夫人见书啊如酒醉呀、啊将。周善说西川离荆州途路遥远，老国太定在垂危一入高光。夫人说若不然禀报那位军师诸葛亮。周善说哎呀夫人的高见请再思量，军师执掌是国中事，这是家事却由你自主当，倘若推脱难以专注，如不然等皇叔回来你再商量。那时节两下天言当得日久啊，怕只怕我太他命已亡。夫人说我不辞而别，同师大礼，路途上若有人拦阻怎能过江。周善说请郡主出城，臣有准备，大江中早有防备，了也无妨。哦，夫人点头，原来如此，臣府上丫鬟们快备行装，我只带从人十数个，叫他们到这预备在府旁。丫鬟传出诸事齐备，这孙夫人归心似箭。 也顾不得梳妆，把那陈家也为思量。那周善先行早离了府堂，孙夫人一生好勇，官武士众家魂飞俱能跨马，各带着刀枪人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我做事来的就在江南唐婆婆那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从夫人车内接过小王，周善吩咐快做大扶手，他主妇们纷纷就进船舱。夫人说你们真来的从人呢，接着回去我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湖，军卒们得主得令，他们一个个推车大马转转向，江南要起马车跳开船走，在那二轮中猛听大马碰乱铃响啊，真是远他城头看。再定两神说说破目浓眉精神满端正正，他的鼻子透过几个方好大的两耳垂轮阴盆面雄赳赳膀大腰圆膝盖悬昂穿一件祖国豪衬银叶甲悬两面虎心宝镜旁桃光几条乐甲丝绦穿九鼓风里里青红宝剑桥中中你擦擦湖中米白凋零剑飞鱼的铁背铜胎宝雕宫里当灯一双虎头战靴黑伯的拴一对剑银二灯在两旁七匹大一追风银鞋带十一杆兵将炮五高山飞将来的是丹顶虎堂山将赵子龙在长坂坡前长坂北岭上携带小主去过江，赵云吃惊就说不好啊啊，这其中有 安云把两巴啦啦一催马，来到江边，见那船缓未走，子龙一见喜洋洋，他叫道：“你们且莫开船，容俺赵云相送。这舟上见有人追赶他，气满胸膛。”吩咐声开船，将红旗摆，芦苇中四船七出，各亮刀枪，五百儿郎齐排列，人人奋勇似虎狼，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赵子龙马上捉急，暗思量：哦，这明明是那东吴顶着的老龙旗，咱们过江来把军主诓着，忽然过江有什么要紧，唯恐怕小主命有伤，我主公即将大事托我等，若有了半点差池，我面貌无光，又搭着风顺水急，船已去远，猛抬头见人影儿遥遥，是渺渺茫茫，无奈何赵云来将追赶，真凑巧江岸上斜拦一只小小鱼航，子龙大喜，一鞍下马，有两个腿快的军卒跑慌忙，西岸登舟解开缆，命二人驾舟直入长江，在大江中小舟行来如飘逸，谭赵云一片地中心，哪怕落水而亡，片刻之时将大船赶上，那舟上吩咐声放箭似飞光，众吴兵开弓放箭如骤雨，赵子龙捉两忙忙摆动手中枪，恰好似乌龙摆尾拐忙摇头，啪啪啪把刁民打落在长江，舟上船令退后这场，众吴兵人人奋勇，个个逞强，小船临近捉枪子，赵云两箭放豪光，这口箭削成三铁如切草，刷刷刷吴兵只剩满街枪，好赵云大船临近，两身一步呼啦啦，双刀不拉斜打小儿郎，赵云追踪临前下了英明啊，万丈。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赵云截江，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请上天津的流派京韵大鼓名家小兰云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作品《子期听琴》。 Thank you. 情弦。 在江岸之上，俺有了责任。伯牙忙问帆船所在，艄公回禀俺系山根，江岸虽然有些个树木，近桥前后也并不见庄村。哦，伯牙暗想，是个荒山地，哪里来的高人听我父亲？唤从人近前来，听爷的吩咐，你一到江岸上，各处给我找寻，搜检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忽听得在岸上那样把大人尊，休要你寻找并无责道，也是俺巧妇无知，我是在此听亲。小苦乃是此山中的一个樵夫，也因砍柴呀我回来的晚，正值舆论亲，问君在此处操琴，我因此才止住了步。是个砍柴的人呐、居然便因听琴自许，真乃是别的村夫，你满口的胡言，子其说你既知此处无有那知音的客，似俺穷山僻壤野店荒村，但腰间上有路迹八绝七不复曾记得，不对因你不该挑动摇琴、于伯牙听樵夫之言，却道闻耳呀，笑渔樵野水共山村。来呀，吩咐声从人与我往上请，你请上那位樵夫，我今与他谈心，有从人答应一声，他就这个官船先他走上前，向那钟子期就把话云，哎，向樵夫说，你见我家的大人须当要叩首，他问什么言语得度，要你留神。钟子期盎然把才把官传上，项羽伯牙长夜不拜，我有礼了大人。 说你在一旁作笑，我今天要与你得细谈谈心。钟子期并不谦让，居然落下座，伯牙不悦面寒嗔，也不让他吃茶空对坐啊，说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子期说我不敢深知略小一二，望君观莫要你斗两人。伯牙说樵夫口称听秦论，我有几件事也不得什么甚至真，我先问你此心当初何人把他留下，流落何处，因何叫妖秦，造秦当用什么木，什么人造这张琴，字行行全说对，樵夫知音你便为朕。子期说捉摸本是伏羲氏，流落瑶池是因此叫瑶琴，造琴当用梧桐木，上接青下接魂，一曲中间用青着两相圆，出了一位魁首的木匠刘子期，他造成了这一张琴。以琴丧了什么人的命，什么人以琴就骂过什么人，字字行行全说对，便算樵夫你知音。这位子期说此琴文王赋得道好，赋到妙处常常会显人，文王世子伯邑考，他也曾以前毁骂过纣君，妲己女定下了一条阴骨计，周姬昌使死入他的世子命归阴郎。几寸围宅几寸暗毫分，会尽岁月有多少树木，内有几星外有几阴，蛇纹岁按着什么一样造，共何时几尺几寸零几分，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战，上边共有先几根嘞，子行行全说对，便算樵夫你知音。子期说前岸八节宽八寸，围窄四寸四季分，会尽岁月十有二，闰月加一，五行按五阴，蛇纹岁按周天一样造，共合是三尺六寸零五分，文王好德，武王好战，上边共有仙七根，愿透九霄鸾凤喜，阴传山海龙骨琴，与 州条司金仙福，他本是瑶池雅韵常伴斯文伯牙叔。哦，你字字行行虽然说得对，你可知我以何题作曲文？自其书恐中你坦言回才高命短，你以那月光秋水作旧题文。伯牙闻听将头点，说野店荒村何处高人，连夸樵夫好好好，庄子棋坐一旁，你看他毫无惧色，笑吟吟到了这一回。与秦会友把金兰办，到后来在马鞍山前与伯牙先生碰，摔碎了腰琴，他是所谓谢之音啊。 好，听众朋友，两段京韵大鼓作品欣赏过之后，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这是玫瑰色的，这儿是古铜色的，这儿是木兰迪色的， 那儿是 ins 风，那儿是青蛇风，那儿是简美风， 说的是哪儿啊？ 全包园的一比一实景样板间啊， 原样搬回家，一瓶米只要999，我的风格我做主， 打4006068866报名就送全屋名牌家电，我的预算我做主， 广告一小时内进线，还送净水机。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园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